撑过，品尝过的事。

起追逐，手上交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。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，两个人相互面对面等住，只要我最痛苦。自己追逐，手指交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。两个人相顾，面对面凝住，这样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？自己追逐，从争吵的妥协是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，牵住。 情如手掌，笑声像大海，眼神里有阳光。我想象你一定就是这样，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，还没遇见 我等待，我就等。

阳，回首看笑泪满裳，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了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，

别纠结。往事变得累的美，别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。疯狂的想法，一直是你，是你，把你为你穿的 keep it cool。你走进我的心，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，微微上上升起，而我只为只为你。想牵着你穿过水泥森林，穿过众人目光不怕，穿过闲言碎语。是否迷失自己，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。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， Feeling Body Everything like a dream, Like a dream, Like a dream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磊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

假装 紧紧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